我个小朋友想去加拿大升学，唔知点样拣呢？ 我哋想移民加拿大，唔知可以点样申请呢？ 唔使担心，我哋枫叶移民升学顾问有限公司帮到你。我哋有多年行业累计经验，专注加拿大移民升学计划。 咁你哋公司有咩优势呢？ 喺加拿大升学，我哋喺多伦多 RICC 学院，在港招生处面试评分一步到位，手续简单方便。而喺 RICC 毕业嘅学生，更有90%升读当地名牌大学。 咁移民呢？ 投资移民一条龙服务，雇主担保、专业自雇、创业移民、政府监督、用心及专业嘅服务态度，了解每位客人所需，用最适当快捷嘅方案，为所有学生及家庭达成移民嘅梦想。查询热线27570200。 今重要战役一百回，主持梁锦祥、铁男。 第二节，嗱，铁男，你有冇睇过《Lord of the Rings》啊？ 梗系有啦。 我觉得流流地喎。 点解啊？点即系流流地？咩流流地咧？ 同我哋比嗰啲差好远咯。 啊，都差唔多啫。咁啊，如果你唔系讲，我觉得啊，如果你用翻即系呢个《山海经》论讲皇帝同蚩尤打嗰啲咧。就真係好有 Lord of the Ring feel 嘅。 係啊，我就覺得好奇怪啦，即係人哋可以搞到嚇，譬如話咁即係全世界都中意睇，咁點解我哋咁簡單？我哋《山海經》入邊記載呢場呢兩場戰役好巨細無遺噶嘛嚇，咁點解我哋唔拍《山海經》咧？ 難拍啩，可能當年啲特技唔得啦，而家諗特技又貴一陣啦。以前人唔得，而家又貴。 咁咧就呢場戰役咧，史記就冇講嘅，即係晉身先生難言也，即係佢哋都唔係好想講。咁但係咧《山海經》入邊咧就講得好鬼 精彩嘅，唔知《山海經》其實嗰個伏羲考咧，即係文一多嗰個伏羲考咧，都好精彩嘅。我成日覺得阿文一多講呢、這個即係皇帝嗰即係龍啊，即係佢講龍嗰個形象係點樣能點樣一路延伸出嚟嘅咧？點解會有龍呢個形象咧？同鬼佬嗰個形象又唔同啊，同鬼佬啲龍又唔同嘅。咁點解有咁嘅形象咧？佢就話咧，係因為咧當時咧，即係個小學漁民化裏面啲部族互相即係攻伐嘅時候咧。就話你，即係話佢話咧，皇帝嗰個佢個圖騰咧，就是、一條蛇嚟嘅。咁咧後來咧，佢即係佢戰勝其他部落嘅時候咧，就將對方嗰個圖騰個樣咧，就加咗喺自己嗰度嗰個圖騰，即係嗰條蛇上邊。即係話咧，開頭一條蛇，咁後來佢打贏咗一個拜鹿嘅圖騰嘅部落啦， 加只角 喺度，咁啊就加咗兩個鹿角喺嗰條蛇上邊。咁佢打贏啲鳄鱼部落咧，咁佢就将鳄鱼个嘴咧就摆咗喺个蛇嘅上边。咁后来咧打咗蛇，但打鲤鱼啊，鲤鱼条须摆咗佢。咁啊摆咁啲嗰啲鹿角啊，或者系嗰啲马啊，即系就将所有唔同嘅部落赢晒之后咧，就将对方嘅特色就加咗喺嗰个蛇嘅上面之后咧，就出咗龙呢个样啦。咁我觉得這個呢个咧，我哋好似我哋而家。我哋興打嗰啲 RPG game 咧，即係嗰啲 role playing game 咧，都有啲咁嘅性質嘅喎。你贏咗一個部落，你又攞咗一樣性質，就係你要多一樣能力咁樣噶嘛。咁呢條蛇龍嘅圖騰呢個圖騰咧，就係攞咗當時整個小河原文化所有拜唔同種族，即係唔同動物嘅部落咧，贏曬之後就得到呢條龍啦。咁後來咧，阿文德佢話咧，呢啲戰爭打到咩情況之後唔打咧，就係、是、打到去。後來即係攻過去呢、這個唔知黃河以南啊，咁有一個好大嘅種族咧就拜雀仔嘅， 拜鳥 啊，即係拜鳥嘅，咁就係即係鳳凰啦。咁因為咧佢打唔贏，咁後來咧兩個咧就講和，即係大家就好和氣啦。咁後來咧，所以我點解我哋喺四字成語有一個叫龍鳳情長咧，就是、因為龍族同呢個鳥族呢、這個鳳凰族咧一齊嘅時候咧。就唔再打仗啦，咁所以就變咗一個龍鳳情長出嚟啦。 其實咧就唔係即係講和嘅，係有一邊打輸咗咯， 打輸咗 咪即係所謂講和意思係其中一派輸咗咁解啫。 係咪可能就雀仔嗰個圖案唔可以加落去？ 係啊，咁但係雀仔呢個圖案咧喺北美嘅土著就相當之多嘅，就全部都係嗰啲羽毛啊。 啊、你睇到，同埋佢哋跳一隻鳥舞嘅。 哦，你講只巴西嗰只啊？ 嗰只唔係鳥舞，嗰只係尼珠飛。但喺北美就即係中甚至中南美洲咧，佢哋會喺啲祭祀之前咧會跳一隻舞嘅。嗰種舞咧就模擬一隻雀仔，一隻雀仔、 哦、 啊咁。好多人就會即係有人就會懷疑，其實點解兩個共通呢？譬如喺中國好鍾意拜玉㗎，係譬如金柳衣都係全身係玉加即係金線㗎，係咁喺南美亦都會揾過有即係用玉做嘅一個 即係相類似嘅 包住嗰個屍體， 哦 咁呢、啊、個源流呢就都幾經歷起考驗㗎，都陸續揾到一啲相關嘅證據。 咁有冇測下 DNA 呀？ 可以嘅，可以遲啲再做啦嚇。咁但係頭先你講咧，就皇帝就可多啦。咁你可唔可以講下脂油係咩咧？ 脂油咧就佢哋比較上咧就係好打啲嘅。咁同埋咧，佢哋有叫做銅頭鐵牙，銅身鐵牙，即係佢話咧，即係佢哋咧個身係打唔入嘅，即係可能佢哋已經係有識得著啲盔甲啊。咁我哋皇帝咧，其實點解話好打咧？皇帝嗰陣有戰車啦，咁啊軒元皇帝有戰車啦。咁同埋咧，原來皇帝有啲獸化兵，即係咧佢咧係會訓練嗰啲熊人啊、老虎啊。 所以咪 Lord of the Rings 咯， 啲炮做武器嘅， 做武器，即係唔揾人打。 咁同埋用有貔貅添嘅，如果大家有聽過貔貅咧，就係一啲食咗嘢唔屙嘅動物。咁但係有啲考古咧就話咧，貔貅其實就係熊貓，唔知堅 你 話？ 你有冇舞獅啊？ 舞獅就係啲藍獅、 北獅啊， 北獅冇，藍獅有。 北獅嗰個咧，有啲人話係貔貅嚟嘅， 貔貅嚟 嘅嚇，嗰、那個唔係獅嚟嘅，係貔貅嚟。 貔貅啊，咁啊就話咧，即係當年皇帝咧，佢有動物做武器啦。有馬車做武器啦，咁同埋有戰陣啦，佢有啲白人戰陣啦，咁所以咧當時都係其實喺嗰個地區咧，即係都贏到開行噶啦，係、唯一撞到蚩尤打唔贏啫，佢輸俾蚩尤輸咗九次， 輸咗九次， 咁神話裏面咧就話咧佢即係話蚩尤，因為蚩尤把劍啊，叫蚩尤劍咧，好犀利嘅。 你見過咩？ 我未見過，咩見過？好，你而家見過 fact check 咗啦。咁我話乜蚩尤劍？乜蚩尤劍咩厲害咩咧？乜蚩尤劍話可以咧？即係控制一啲神仙嘅，即係咧可以呼風喚雨嘅。咁有個叫雨師，一個叫風伯咧，就會協助佢咧發動呢個洪水作戰嘅。咁话神话皇帝都唔差嘅，皇帝有条叫应龙啊，即系龙之祖啊。咁啊有条应龙咧，咁就会帮手嘅。但系话应龙咧遇到呢个风同雨呢两个神仙咧，都唔够打嘅。咁啊结果又点咧？结果两个古仔嘅，一个古仔咧就有头先阿台长讲啦，即系元女出现啦。另一个古仔咧就话咧，阿皇帝有个女叫吕伯啊。吕伯咧就系 个字好难写噶，大家自己 check 啊。 咁咧就话佢咧即系其实就系汉神啊，系可以发热嘅。咁啊呢两个呼风唤雨嘅神仙一遇到佢咧，遇到佢一发热就死得啦。咁啊所以咧又因为有佢，所以就输咗。但系咧另一个比较贴地啲嘅古仔，因为嗰啲比较神仙噶，即系神化啲噶嘛，即系呢个佢个女系汉神啊，发热就。搞掂咗啲雨水啦，咁另一個咧就係元女啦，元女都好誇張，元女咧就話咧，佢將一個葵牛嘅皮咧整咗81面做咗 咩叫葵牛咧？那個葵字又好 Q 難寫 嘅，難寫嘅。 咁但係葵咧係一種傳説中一隻腳嘅動物嚟嘅， 一隻腳， 得一隻腳嘅啫。 咁啊做咗81面鼓啊，跟住咧就再捉咗一隻叫雷獸咧，仲有雷獸嘅骨頭咧就做咗個鼓棍，咁嚟除即係嚟打嗰個鼓，咁啊發動嗰個聲音咧就震到呢個蚩尤咧，就因為蚩尤會飛添啊講到，咁啊就俾佢震到跌咗落嚟嘅，就唔打得啦，咁所以咧就係輸咗嘅。嗱咁呢個比較神話啲嘅。咁啊落即系落地啲咧，即系落即系真 地啲， 嗱貼地啲嘅咧，就話其實唔係嘅，其實就主要咧，因為蚩尤咧係比較上咧係識得利用嗰個地理啊，同埋咧佢懂得喺大霧中作戰，而皇帝唔識嘅，所以皇帝輸九次咧，都主要係輸咗喺嗰個霧裏邊。咁後來咧佢就揾到一個漁夫。那個漁夫咧就因為咧佢經常要出海打魚咧，佢有一種工具，那工具咧就係而家我哋叫指南針啦。咁佢呢個指南針咧就送咗俾皇帝，皇帝將安咗喺個馬車，即係佢嘅車度啦，佢即係馬車，即係佢車王嚟噶。咁佢用呢個馬車就破咗嗰個霧嘅影響。 其實得唔得㗎？你講喺現實上？ 應該得啩，係咁嘅。 唔係舉個例，你有冇做過啲，譬如係野外嗰啲求生？ 定啊，野外定啊，野外定向有冇咪做指南針都得噶，都得噶。 即係冇 map 嘅，冇地圖嘅。 唔係有地圖，野外定向有地圖嘅，唔係淨係啲 map 嘅，你要攞地圖揾位噶嘛。咁啊，都應該得嘅。咁就你同起碼你知道咩方向先啦。即係話我而家向緊邊個方向打嘅時候都方便啲，好扎實。 但係嗱，佢如果講有霧就一定要靠指南針啦。 係啊， 如果冇霧冇指南針，你睇唔到方向？ 睇太陽。 睇太陽，即係喺邊面升， 係咯，咁邊度升邊度落， 邊度升邊度落， 即係唔係好似嘅啲香港人望住東邊話，咦，太陽落山咯，咁其實望住個月亮嚟嘅， 係咪啲人越嚟越蠢咧？ 唔係啊，因為而家讀書比較像即係專注某一科，即係唔係咁 general。唔係咁，即係等於我哋細個嚟講，即係啲父執輩鬧咧，讀史片嘅嚟 嘅。唔係，而家通識就唔教呢啲啊嘛，通識教政治多。 唔係，我覺得而家學校教埋啲好冇用嘅嘢咯。 唔係教嗰啲嘢通常冇用嘅。如果你有用嗰啲就唔係教育嚟噶啦。你詩詞歌賦有用咩？冇用噶，都係教埋啲乜嘢噶嘛，應該。 咁我哋講翻正經嘢。 啊，咁後來咧，即係話你有個漁夫俾咗個指南針，佢整嘅指南車破咗個霧嗰個迷陣之外咧，咁再加上咧，佢嗰時有一班獵人啊。有啲獵人咧就幫手叫力木啊，咁啊嗰個力木話聽講好打得嘅，咁又幫下皇帝手，咁變咗有依兩樣嘢啦，即係一個好打得嘅武士，即係獵人，一個有科技頭腦嘅漁夫，咁有依兩個幫咗之後咧，第十次咧皇帝就終於打敗咗蚩尤啦。 咁啊輸九次，第十贏咗就搞掂， 搞掂咗， 係啊， 係啦，咁啊搞掂咗蚩尤就冇咗啦。咁啊聽講嗰陣時亦都唔係話趕佢走咁簡單，係將佢整個族咧滅咗嘅。 佢處理個蚩尤嗰度咧就好慘烈嘅，就劏開佢啦。咁話佢血流成河，即係佢流曬啲血出嚟。咁我相信我解釋呢個就唔係一個人嚟嘅，就應該係一班戰士咧，佢哋輸咗之後咧就即係集體被屠殺 啦。係啦，應該啦，啊， 咁因為我好早之前我哋講過就係《黑格爾》入邊咧講一樣嘢，就係話咧。個世界點解有呢、這個即係統治者同被統治者？其實喺上古就冇嘅，打輸咗而投降嗰班咧就被統治嘅啫。咁但係蚩尤呢個即係神話就一樣，佢唔肯認輸嘛。佢唔肯認輸就於是乎咧就集體被屠殺啦。 咪梗係皇帝都殘暴啦，係咪先？佢打你九次打你唔贏，可能都條氣唔順嘅。呢次贏咗就唔懟冧你，即係嬲嬲地咁可能。咁你睇到其實。即係呢個華夏文化咧，嗰個根基咧，都係即係侵略開始嘅。 哦，咁樣我大家覺得唔好用一個道德判斷咯，即係人類嘅文明係建築於戰爭之上。 所以咪而家唔好成日話自己係先民人啦，其實你嘅祖先都係由殘暴開始嘅。 你留得落嚟個祖先一定殘暴啦，頂個肺！你嘅祖先唔殘暴，今日你都唔喺響度啦。 所以唔好太爭住個光環啦。其實光環喺你嘅祖先嚟講係廢嘅。仲有一樣嘢，蚩尤有個手下咧，大家都應該識嘅，叫做夸父 夸父人嚟喎，呢個 係個人嚟嘅話，追太陽噶。其實我覺得呢個咧真係應該係傻傻地嘅，即係喪大，即係我哋而家講嘢大喪啊，追個太陽。咁啊，亦都咧俾阿皇帝斬 Q 埋嘅。 咁喺歷史上呢場戰叫奪龍之戰啦。咁我哋一開始講喂冇得 fact check 喎，咁但係喺河南咧，即係喺河北啊，河北嘅地方咧就有個地方叫奪龍縣嘅。咁我相信懷疑就係、是。嗰場戰役唔會一個地方，即係一個好細地方打，但係應該係圍就喺中原打咯，喺河北呢啲平原嘅地方打。如果唔係咧，照計蚩尤係唔應該輸嘅 嚇。不過我想講啊，即係講第二 fact check， 如果樣嘢冇 fact check 嘅話，就唔可以流傳嘅話咧。 咁呢個世界就冇歷史噶啦， 即係歷史就應該唔存在。所以而家慢慢又即係慢慢又即係強調要 fact check， 話你所有講任何嘢，你都要 fact check 咗先，你都講唔係咧，你就變謠言啦。其實呢個咪就係 freedom of speech 咯，謠言都係自由嚟噶嘛， 自由嚟嘅。咁上古其實我哋大家都冇咁嘅條件去 fact check 啦，但係留得咗落嚟咧就。即係我哋個正常嘅睇法，就應該係有一定嘅根據嘅。 係口語相傳，其實都 係。因為個原因點解咧？就係、是、喺古代咧，即係我哋相信，因為冇文字啦，啲人要記嘅就係記一啲好重要嘅嘢。係好重要嘅就係你老豆話俾你聽，好重要嘅就係好重要嘅。所以就即係大家會有一個咁嘅傳統，就即係會傳落去啦。係咁喺傳落去期間咧， 就自不免大家要即係要加點色彩啦。 唔係，呢個唔係我哋加嘅，依個係。呢個是人性嚟嘅，我記得有啊啊啊有個科魔術師都講嘅，佢話咧我啲魔術咧你睇落去其實唔係好勁嘅，但係傳下傳下我啲魔術就好勁噶啦。嗰、那個講呢個嘢嘅就叫 Darren Brown 啊，一個好出名嘅人物嚟啦嚇。咁所以咧就喺嗰個歷史古代歷史上邊咧，即係呢個係先出現過歷史嘅，咁形成咧就即係一個傳說啦。咁就即係打嗰場咁重要嘅戰爭啦。咁咧呢場戰爭本身咧就係兵器啊，同埋科技，即係戰術之間嘅矛盾嚟嘅。即係一方面咧就好識打仗，打得好狼嘅。但另一方面咧就唔識打仗嘅，但係識度橋。咁於是乎咧，度橋嗰班最撚尾贏咗班即係識兵器嗰班人，即係個古仔就應該係咁樣嘅。OK， 咁但係事實上嗰個古仔未完咁啊？點解咧？跟住皇帝點樣咧？跟住皇帝又做啲咩嘢咧？咁啊，接翻嚟可以講俾大家聽啊。